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9月3号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中，海陆空三军在天安门前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这次阅兵振奋人心，让国人至今回味。我们看到的是大气磅礴列队而过的编队，而这背后除了他们辛勤的付出，还有大量的科技保障，比如高速飞行的巨大红旗，最新设计的阅兵服装等等。这些新材料新设计蕴含了哪些科学技术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阅兵红旗飘，迷彩亮点角。北京时间20:2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这熟悉的旋律哈，听到以后再次让人热血沸腾。在9月3号上午10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那举国上下都在关注这场隆重的仪式。我们说阅兵向国人和全世界展示着我们的武装力量，而在仪式上，我们所展示的力量、所展示的自信以及所展示的气度和胸怀，都让国人自豪和振奋。那精彩的阅兵仪式背后啊，也蕴藏了不少的高科技的知识。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啊，要结合我们节目的特点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细节。那刚才在导听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今天呢要说两大哈，跟我们这次阅兵有关的一些咱们所谓的不为人知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和里面的科学知识。首先要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他们是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龚衍，龚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新闻观察员，斑马视觉科学的 Polo， 你好。 大家好。 欢迎欢迎哈，欢迎 Polo。那今天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阅兵当中的 特别有意思的一些点哈，也是大家不太了解不太熟悉的点。首先呢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次阅兵方阵这个空中护旗梯队悬挂的国旗和军旗，那看了我们阅兵仪式的朋友都说啊，这个鲜艳夺目，也是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但是呢这次是我国首次悬挂如此巨大的红旗，是长九米宽六米啊，而且是进行的高速飞行展示，这也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巨幅红旗。那要想实现这个巨大和最快，那肯定啊得有背后强有力的保障。首先呢我就想要请教一下龚老师，这次咱们阅兵仪式上的这面红旗，它要想实现这个巨大，同时呢又要这么快速的飞行，一定是采用了什么样特殊的材料吧？您这儿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应该来说刚刚放音乐的时候呢，我们马上思绪又回到了当时那个现场画面啊，可以说作为每个中国人都会非常激动看这样一个阅兵。那么同时呢，作为我们从事这个服装材料这样研发的人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那么要说到这样一个阅兵上的科技呢，其实应该来说点点都是。那我们先从这个红旗来讲起，那么大家都比较关心。要说到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是用的非常好的高科技技术，而且是整合的科技。 嗯， 那么为什么说整合呢？我最怕主持人先问一句话，就是说是什么材料。 嗯， 那么我的回答是它不是单一材料。 嗯， 因为它是利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整合技术，其中第一呢我来给大家数一下，要用到高性能纤维。 嗯，这是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所谓的它的材料 之一。 之一 啊，对，因为如果假设这个面料这个纤维不够强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在那么强的这种风速风力下就被拉破或拉碎。 是因为这也是大家所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它要快速飞行嘛，而且它的这个面积又那么的大， 没错， 所以它如果不够结实呢，很有可能被吹破呀。 没错，所以这个就要用到航空军用材料中的，其实在这个航空领域里面用的很多，比如说降落伞呢，包括这些材料都要用到这高性能纤维，那么能够承受很大的拉力，那么在这样强拉力下呢，它都能够耐受。第二个呢，在它拉丝技术上呢也做了很大的改进。 嗯， 也就是说呢，它之所以称之为高性能纤维，它不是一类材料，它是一大类材料，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要做的非常细，那么才能做得非常薄。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线越细，那么织出来面料才薄，薄的话呢它整个重量才轻，才有可能在这么大面积幅度范围内既轻又薄呢又挺。 嗯， 因为你越细我就可以织得越密，那么这样的话就显得就非常非常的光滑。 嗯， 那么很多这种织密了以后，有些这种比如说风速大的过程中，因为它非常密的话呢，它对于空气阻力也小。 嗯， 那么第三个呢就提到了要怎么减阻，那么我们网上已经有一些信息透露出来呢，它是通过空气动力学计算，那么配合我们面料的一些编织技术来解决的。那其中呢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就是为了让它鲜艳，那么我们的染色技术。 嗯， 啊， 染色技术， 对，这个就是服装中的要用到的。那么普通的衣服呢，我们跟晒晒变色没有感觉，但是在高空中，而且在艳阳高照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所以为了达到这个呢，几乎每一块面料都要经过几十上百个小时这种强光照射去测试它的叫做光照色牢度。 嗯，就是在光照长时间光照之下，它不会褪色啊，或者变色啊等等。 没错。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包括用到了很多涂层技术啊，为了使它保证呢这个对太阳光中的紫外呢能够给它吸收掉，或者说给它分解掉。 嗯， 然后不至于能够对这个有影响。所以这样数起来的话，至少用了五个技术来整合这块。还有最后一个大家可能都关心的，就是怎么能够做出这么大。 嗯，这个怎么能够做出这么大，我们在下一个问题当中还得请龚老师再给我们介绍。刚才其实我听了这段话，我最直观的感受就记住一个词，整合。 整合， 总之它不是单一的。因为我知道 Polo 也是学服装出身的啊。那你在我跟龚老师之间，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哈，我们要想消化这段话，理解这段话，你又怎么理解这个整合？刚才其实说了几大技术，不是单一的。 对 吧？嗯， 其实啊，我就跟大家用那个最简单最好理解的话吧，就是说这个 这个钢铁不是这样炼成的，不可能说一个东西就能炼出钢来，不可能。你要各种什么铁呀、合金呐、火还得合适，风还得合适。这么大的这个面红旗在飞机上， 是 它居然就可以这么结实。 就是咱老百姓其实最常想要理解的一个词，就是它得 结实， 结实，对吧？最通俗的话就是结实。但是要想实现这个结实，尤其在高空中高速飞行，又是那么大一幅红旗，它要想达到结实，其实刚才龚老师也给我们答案了， 说是一个复合材料啊，咱这么可以理解吧？刚才老师说了六种啊，至少六种。 对，而且也说到，其实一方面它得防这个太阳晒，对吧？一方面呢，万一要下雨呢，对吧？还得防雨，还得做这个二手准备， 对 吧？所以这个涂层上面涂的这个东西，包括染色技术，包括我们说的它的主要的这个核心材料之一，再加上它的这个这个针织的一个技术，总之综合起来就实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包括我们在阅兵现场看到的这个阅兵方阵空中护旗梯队悬挂的国旗和军旗鲜艳夺目哈，这是背后大家需要了解的。而且刚才龚老师也说到，材料和红旗边角的自由甩动其实是对这个红旗破损影响最大，这也是之前我们的科研团队其实在这方面下了更大的功夫想要去解决。我在这儿还想再请这个老师给我澄清一下，因为我找资料的时候也看到说咱们这个材料哈、说它是什么航天器降落伞的特制布料，而且说现在这种材料呢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活用品上，比如大家流行的这种透气的户外皮肤衣啊，说它携带方便，说这种材料啊它承重力特别好，能承重这个3吨的咱们的载人飞船返回舱，而且它本身自重又特别轻。那这资料当中说的这材料跟我们刚才说红旗的这个，不管是从用料上还是说这个工艺上，它一样吗？是一回事吗？ 应该来说在这个这个材料的考究上来说是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我们这次这个阅兵的这个需要，所以在它的这个在它很多技术上呢还做了进一步提升。就你刚刚提到的，我可以把这个继续往下讲，就是说比如说它的缝制技术。那么普通的服装它的缝制呢，比如说我们只要掐了边，不会露出头头角角呢，你就看不出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也大家感慨说现在的衣服太结实了，穿不破是吧？就日常生活当中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结实程度了。 对。但是呢，如果咱们设想一下，你是在一个速度每小时在几百公里的这速度下，那一般的服装 承受不了， 早就给撕裂了。 对对对， 对吧？那么要达到这样一个撕不破的这样一个地步呢，除了面料本身，因为它还要有多块面料拼出这么一个9米的这样一个红旗来，所以呢它的缝制技术就在这里面是一个第二核心的关键技术。那我给了你几个参考的这个面料， 是 你可以看得到呢，至少要保证这个缝合的过程中没有这些边边角角。 对，这个之前啊，龚老师特别用心，拿了很多我们的这些服装材料啊，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我手中拿的就是其中之一，之前龚老师也给我介绍了，我手里拿的这两块，一块特别的薄，有点像我们那种蕾丝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你揪它的这个边角，揪不出任何线头来。就是它没有，它不会脱丝。 对， 这个是什么样技术可以实现？ 如果我们从大的分类来说，那么分针织和梭织，这是大的现在服装里面最常的这种最常用两大类。而且现在针织的这种为主的是越来越多了，但针织呢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叫打毛线。但是如果断了一根纱的话，你会抽出一排纱来。 对，整个就毁掉了。 习惯对吧，就毁掉了。 对。 那么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实际上现在有了叫做三维编织技术。那么也就是说它除了有一个横向编织，它还需要一些回针呢，能够形成一个在每个地方都打好结。所以这就是你拿到这块面料呢，它实际上就采取的是这种三维回针的技术。 我这块面料哈，如果用肉眼看，就是我一个外行人来看哈，其实跟大家平时日常里的那种薄纱是没什么太多的，就是我们看不出什么门道来。 对。 但其实它是采用刚才龚老师说的三维这种针织技术。 对，所以它的边剪下来以后是你就是抽不出一根很长的这种纱头的。 那我理解就是它更结实了。 对，没错， 不会破了。 对、 还有一块呢相对要厚一点，之前我跟 Paulo 在外面聊的时候哈也说怎么来形容它呢，这个 Paulo 说它更像什么，其实它就像两块布粘在一起。 对， 我们理解像粘在一起。 对， 但其实 它是织在一起的， 完全是靠织 的，织在一起 的，撕不开的。 对， 那这又是怎么？就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三维。 对，那么因为三维的话，它就有很多可以编织的技巧就可以产生了。 嗯、 我们一维想象一下，咱踩缝纫机就是一个方向运动， 对，上下嘛， 对吧？ 对对。 如果三维的话，其实你就多了不仅仅是两个角度了，因为你90度只是垂直的，也不垂直。 嗯。 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它是360度，多了很多角度。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编织出来的东西一定会非常结实。 对， 嗯，所以从刚才说的咱们这个整合各种材料和技术的整合，再到现在的这种缝制的方式啊，就保障了我们这面9米乘6米的快速飞行的红旗啊，可以如此完美的展现在大家面前。之前我们跟两位老师沟通的时候还在说，大家都看过那个电影哈，当中绣红旗的那个场景， 红颜， 对， 我们非常怀念的。 是很多人从小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都看过这个电影， 嗯，对， 那是我们第一面旗，国旗，红旗， 嗯， 当时是多少个人用心血，然后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来把它缝制出来， 对， 但是现在我们的这面可以在飞机上快速飞行的红旗，那大家这么多年过去了也可以回味一下哈， 嗯， 这个历史的过程， 嗯， 哎，刚才呢是跟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龚岩老师还有咱们的节目的新闻观察员斑马视觉的 Polo 哈一起说了说我们这次在咱们的这种空中啊，我们梯队当中给大家展示的快速飞行的红旗和军旗在背后有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在里面。那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接着和二位老师再来探讨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阅兵方阵走过之后，大家对于这些士兵们啊，他们这种精气神这个敬佩和震撼之外，对于他们的服装啊，也有很多人特别感兴趣。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来聊。 FM 100.6 AM 八二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阅兵红旗飘，迷彩亮点找。9月3号咱们的这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当中哈，这阅兵仪式让大家印象深刻，而且为之振奋。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背后的一些蕴藏的科学技术，比如说在这次阅兵当中哈，高速飞行的巨大红旗。刚才呢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来自北京服装学院的副教授龚岩老师以及斑马视觉 Polo 啊，我们的新闻观察员，跟大家分享了在这高速飞行的巨大红旗背后哈，是什么样的这个技术，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缝制方式支撑了这个红旗可以完美的展现在我们面前。那刚才说完了这个红旗的事儿，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次阅兵当中也是让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关于阅兵方阵的服装问题。说这次受阅方阵的服装呢，是经过重新设计，有超过100多个品种的服饰服装呢是首次亮相了。那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多地型迷彩服，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哈，说这个多地型迷彩服为什么这颜色偏浅黄，这和黄绿相间的这本色不大一样呀？说这衣服是变色龙吗？大家都提出这样的一些相关问题。那今天我们就要和节目的两位嘉宾呢，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多地型迷彩服背后又蕴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技术。再次欢迎两位老师，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龚岩，欢迎龚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嗯，还有我们的新闻观察员斑马视觉的 Polo，Polo 您好。 大家好。 哎，刚才说完红旗事，咱们来说说这个迷彩服哈。我问问 Polo， 你是迷彩迷吗？ 我还行吧，但是我一哥们儿真是迷彩控，就这他们家那个柜子里没别的，全部都是迷彩服。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特别喜欢迷彩， 各种颜色、各种花色、各种这个地形，全齐了，恨不得都。 是你说一个人穿哈，可能是一个效果，但是如果一排人那么排列整齐啊，那么这个精神头那么强，然后又穿着我们的这个迷彩哈，这咱们的士兵这样排着方阵走过，那气势大家其实都感受到了。但是这个服装呢，也有很多人发问了，说这多地形迷彩服，这也是咱们其实首次在这个展现在大家的面前，那它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什么立体层次感啊，多色渐变啊，让人觉得好像是在变色的感觉，它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秘密哈，让龚老师给我们要介绍一下。首先说说吧，他在这个我又要说材料了，虽然您怕提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第一直观的感觉就是说他这个他有特殊材料吗？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一些材料在里面？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在这个技术上的它的保密性还是有很多的。那么我们先从它的这种设计思路来解释一下。 好。 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其实是一种视觉差。 嗯。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为什么要迷彩，实际上就是为了让你产生这种视觉差。那么 就是很多人喜欢迷彩可能是出于一种觉得这个好看，对吧？但其实它的本源在战争当中 是不让它好看， 是为了要做伪装， 对，别让你看，对、 哎、所以这就把这个追根溯源要找到这根儿啊。 对， 所以 然后说的这个叫做多地形迷彩呢，其实我们看到几大类，比如说一个是在这种以森林为背景的，所以可以看到以这种绿色、黄色相间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还要考虑到比如说像海洋，这样为大背景的，所以这就是它的设计初衷，那么在设计的迷彩服的过程中，它不仅仅是基于我们视觉，其中还有一个技术叫，就是因为将来的战争呢，实际上替代人的眼睛是远红外。 不用肉眼来看了， 肉眼你只能是看到很近距离，但是远距离的话一定是这种远红外的监测，那么实际上这个迷彩服的设计是为了避开远红外波段，也能够探测到，那么如果我涂的这个颜色跟周围的环境，比如周围的是海洋中的这种海平面呐、包括沙地啊，还有包括我们那个森林里面的树叶的这种基本色啊，只要跟它们是波段接近的话，就能解决这样的迷彩的作用。做这个迷彩呢，实际上是结合计算机技术、图形图像技术，还有包括我们纺织的这种印花、涂层等等这些技术为一体的。 我看到这个背景资料说咱们这次他所谓首次跟大家见面哈，也说到他这个多地形迷彩，它跟07数码迷彩相比，它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我们之前传统的这种大斑块迷彩，就是这种色块，然后就是它图案和色彩其实是为了形成强烈的这个反差，然后这样来设计，但我们最新的是要让他们俩很好的融合，这听着好像是相悖的呀。 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以前我们的迷彩看都一大块一大块了， 对， 现在你看都好像小米粥似的 混在一起 混成块了，一小块小块了。这个呢它用的其实是叫做色彩渐变这种融合，以前吧，我还真就数过啊，有的时候 你还真数过， 就是有三种的，有五种的，就是你能差不多都数出来，它只不过图形不一样嘛，然后互相搅在一起，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还真有这用心的， 变成那大碴子粥，咱们可以这么理解。现在这个呢，就小米粥了，一小块一小块，但是这回我真没法数，我一小块我都没数出来。它用的是渐变，这渐变大家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一色相环，赤橙黄绿青蓝紫，它不是一。像色彩盒的这块是红那块的，它不是，它是从红渐变变成橘红，再变成橘，再变成橘黄，再变成黄，它是这样间接的变化过去的递进，所以那你想想它上面有多少种颜色，这没法数，这样 是 这数不出来， 可能运用的色彩就感觉更多一些， 对，非常多，所以它渐变之后再把它融合在一起，而且它有效，它是模糊边缘，是吧老师，它是不让那个边缘像以前是那么明显，它让你这样你就视觉上更找不着头了，说白了就是，所以这种技术那就是渐欲迷人眼了，已经。 就是，总之它的伪装性更好， 特别好，就是。 Polo 刚说的非常专业， 实际上这个技术呢，因为是在不断进步，那么这种技术进步实际上是跟这个我们的印花的这种工艺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对， 简单说呢，过去的咱们穿衣服为什么都是大红大绿大紫，实际上是因为那个时候印花呢，印一种颜色套一个版色呢，就要专门去开一个模块。 嗯， 那么在原来来说呢，那个成本很高， 为了省时省力是吧，省成本， 而且从技术上来说印一个都套不上， 对， 何况再套第二个颜色，所以出来都是大模块的。 嗯， 你很难看到现在这么小模块的。 对， 所以现在放一些很小的卡通都能在衣服上能做得到。 对， 所以从我们反过来来说做迷彩，那么技术能实现才能追求到一个极致，所以现在的迷彩服其实你从远处看确实你几乎看不出是一个颜色还是几个颜色。 对， 这种呢实际上是很好的有效的模仿我们天然的背景，我们树林的绿色一定不是一种绿色， 是，那这个大自然是多么丰富多彩呀。 对吧， 所以因为它不是一种绿，那么万一我们有一些绿色跟它是冲撞的话，但是我们至少是渐变的，所以不显眼。 嗯，总之呢，咱们这个最新的多地型迷彩服跟我们传统的相比，如果两个放在一起，如果背景相同的话，肯定它的这个伪装性和隐藏性要更好，而且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基于目前我们的技术水平 是的 可以实现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有的人说是这衣服会变色，把它说的特别玄，但其实我们在这澄清一下，不是衣服会变色，是吧？ 嗯，应该来说我们也在研究将来会变色的衣服， 穿上会变色的衣服。 现在正在研究。 嗯。 哇，真的、啊、 对，而且已经有思路方法，因为将来叫做变色龙的这种 哇 一些技术已经可以在用了。啊，你大家想想动物的变色龙对吧， 足以见得现在技术发展有多快啊。那可能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在这个技术的推动下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到了。 嗯， 而且像迷彩这种在作战当中只有很好的伪装，然后才能让我们的这个作战的能力哈，这个水平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提升。 对， 主持人您说到这个作战呢，其实我说一个感慨啊。 嗯， 我2008年的时候呢，我是作为行业专家呢，到一个给军队服装做它的军辅料，就是今天放你桌上一个叫衬布的这样一个企业。 嗯， 那么为什么提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当时有个感慨，我开始对这个服装材料也跟大家一样的认识，不觉得是有多大高科技。 嗯， 但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抗美援朝的时候，因为当时战争来得非常突然， 嗯， 那么在那样一个情况下呢，实际上咱们的很多战士呢穿的衣服的保障并不是特别好， 嗯， 又是在一个冬天， 对， 所以呢最后结果是非战争减员，就是因为衣服御寒性各方面，包括功能，包括现在这种就是防护，甚至迷彩这种防护都不具备， 嗯， 所以非战争减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嗯， 听完这故事以后呢，我就是当时呢就是我们作为行业的专家呢就很仔细的潜入到这样一个细分领域去做研究。那么这次阅兵中我们看到新的军服呢就是非常笔挺， 嗯， 实际上呢也跟我们当时很多专家做包括我们本人在做的一些研究有关，就是这个叫做衬布。 是，刚才龚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说非战争减员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对， 虽然我们现在在和平年代，但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武装自己，对吧？ 对， 为的是万一如果有一天我们如果说是这个出现了战争，我们能够很好的保家卫国。当然我们冲锋在前面的战士他们的这种装备是我们这些后方人员一定要给他们保障好的。 对， 而且刚才龚老师说到这个笔挺，其实很多人喜欢迷彩的原因也是因为觉得穿上以后这人本身挺拔的显得更挺拔， 对对对， 不挺拔的也显得挺拔， 对对对 所以它这个背后这衬布很关键。 对， 我先来跟 Polo 来说一下，其实刚才之前咱俩都摸了这个哈， 是， 我觉得我是三个人当中最外行的，我当时摸了以后我觉得这衬布太软了， 怎么薄呢， 是又薄又透，完全跟笔挺搭不上边儿，就是觉得它就是薄薄的一层布嘛，它怎么可能让我们的这个军服让我们的迷彩装笔挺这个 你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说这笔挺嘛，恨不得里边搭一架子才行呢。 对 呀，它跟纸一样嘛，起码得 A4 纸， 得有型。 其实这个东西衬布，比如说一般这个军装里可能都是粘合衬了，它用这个烙铁吧，其实就是熨斗一加热。产生出来的效果就不是这样了， 哦， 哎，它就化学反应嘛， 然后他就会硬挺起来。 是，而且刚才 Paul 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词儿、说他是双面胶。 双面胶。 就什么都能沾。 对。 是这意思。 一加热，这刚才那个龚教授也说了，这边我可以比如说麻，我这边就可以是棉。 嗯。 那不是，这整个就是一个混纺啊。 嗯。 这多好，这东西还省得去专门再开大机器把它，这不直接双面胶吗？ 哎，这首先给大家解释了这个衬布、那我还要再追问一句，刚才龚老师也说花大力气然后咱们去研究、可是在我看来这个每一块我手里拿的每一块衬布、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可能我们外行人大致看上去觉得它还会有什么技术含量在里面。 好的，我说几个例子啊，就是说在军服里面要分春夏秋冬， 哎，这一定。 那么不同季节对衣服的厚薄、保暖性、透湿、透气性要求不一样。而且我们军人呢大多时间是在锻炼，在练兵。 对。 那么他要求呢就是要排汗， 对， 你跑步时候， 对， 你不能脱军服吧， 那是啊， 对吧， 也不能捂得特别热。是、 还有在下完雨以后要快干。 对了， 就是我们所有的咱们中国人的军服是非常威武的，下完雨以后绝对不会掉色、绝对不会变形、就是靠这些技术来给它支撑、那么我们当时管这个呢还要起到一个作用叫做防静电，因为大家想在跑步啊、包括在一些运动状态下，我们有不同的材料在一起的时候， 对， 很容易产生静电。秋冬季节最容易 生变。 对， 所以这些东西我只是随便说啊，这已经数到了至少四五个高科技 了。 那么最关键的，因为呢这个衬布呢要薄但要挺，那么就要求呢实际上它上面有很多浮点的，就像一个小吸盘。最后通过加热的方式整个把两面给就是粘合在一起。刚 Paulo 形容非常好，实际上我们的本质呢就是把里面的面料做的舒适，外面的面料尽可能又结实又硬挺。这样的话呢里面贴身的很舒适，靠衬布给它挺住。 哎，刚才说到这个每一个面料上有浮点、哈，对，我仔细一看的确 摸得到， 对，每一个上面的这个浮点的排列密度都不大一样， 很均匀。 那这个排列的密度啊还有均匀程度啊其实是就是很 就决定了衬布，对，决定它的性能，然后包括比如说你是用在夏天的衬布还是冬天的这个衣服里面，那么里面的厚度这些东西。 哎，这么好的东西、又舒适，然后又透气，又速干，又防雨，然后又很这个很好的这种穿上上去的效果，在生活当中能运用吗？ 现在在一些高端的比如说大衣啊包括一些西服里面呢实际上也有衬布，但是不会像军服追求这么高科技。那么它的一般就是追求一个硬挺或者快干。 哎，所以这长见识了哈。这的确这小小的衬布别看它小，但其实它的这个功用还真的是很大的。 没错。 再说到军服，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不管说它的这个斑块啊色彩啊，还有包括它里面让它能够保持这个硬挺的这种衬布，龚老师还带来了一个材料，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我也是头一次知道咱们这个回收啊，这个军服回收，然后还可以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材料。我手里拿的这硬硬的是用回收的军服再生以后做的这种算塑料吧，应该是。 其实这个不仅是军服啊，那个实际上我们现在啊 鼓励回收衣服， 对，从国家的相关部门呢都在鼓励这个做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写到国家的十三五计划里面呢是要求至少回收三分之一，那么这个目标呢实际上我们现在要达到还很大的难度，但是也是要呼吁更多人来参与。为什么我们会先选择这种单一品种，包括类似军服啊警服啊这种，是因为它面料比较单一。可能就是比如说毛跟涤混纺或者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混纺，那么我们拆分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将来垃圾分类好了以后，实际上我们如果熟悉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衣服大致是毛类的、棉的，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归一类， 就自己如果熟悉自己都可以在家分类，是吧？ 然后这样的话再回收就容易了。 那回收以后我们就把它可以再生， 对， 可以做什么东西用？ 这我讲几个例子。实际上呢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有一个叫土工布的概念，实际上我们降级使用用在建筑上作为隔音材料，土工布实际上用途量很大的。那除了以外呢，其实好的材料实际上细分出来，比如说如果它本身纯毛或纯棉，实际上拆分下来还可以再生利用。 实际上还可以回到这个纺织的这个源端源头去使用、 可以再做衣服， 没错， 对吧？ 没错，只要它消毒问题啊，包括环保问题给它解决了、 所以这种可持续发展、循环利用、在我们的服装上也是可以体现的， 没错。 那做完这期节目，一方面我们了解了在阅兵这个背后哈，跟咱们这个服装啊、材料啊相关的一些科技亮点，同时呢，让我个人对于学习服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欢迎报考， 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通过其他渠道来了解和学习一下。那今天非常高兴呢，跟我们的龚岩老师还有我们的 Paulo 一起聊了聊咱们阅兵背后跟服装跟材料让相关的一些这个知识和亮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